用评书这种体育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2回，由林瑶播讲。 第12回，高山滑雪比速度，海坨山上见赛场。说完上回书啊，有朋友问我说，您说这个越野滑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这从山顶上往下滑的那种啊？哎，这我们也滑过，每年呀一到冬季天儿，我们都去延庆那石经龙滑雪场，哎，也跟他们似的。听到这儿啊，我赶紧拦一句，您等等吧，您理会错了，您说这个项目呀叫做高山滑雪。这听着名差不多，都叫滑雪，其实这差别还挺大的。您坐稳喽，我给您啊好好说说这两项比赛的区别。首先来说，这两个项目的起源地它就不一样。上回书给您说了，这越野滑雪呀起源于北欧，还有一个挪威版的单骑救主的故事，所以啊这个项目又称为北欧滑雪。这高山滑雪是在越野滑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也是雪上运动的一个分支。一般认为啊，这高山滑雪诞生于1907年，这年第一个高山滑雪运动组织阿尔卑斯山滑雪俱乐部创立。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高山滑雪比赛在阿尔卑斯地区是纷纷举行，各类高山滑雪学校也相继成立了。到1936年，高山滑雪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因为呀这个项目起源自阿尔卑斯山的地区，所以又被称为阿尔卑斯滑雪或者山地滑雪。再者一说，这比赛项目也不一样，越野滑雪有男子15千米、30千米、50千米单项和团体接力比赛，这女子有5千米、10千米、20千米单项，还有团体接力赛。这比赛线路呀是上坡、下坡和平地各占1/3。那比赛比的是耐力和技巧。再说这高山滑雪，那属于技术性的比赛。1850年，挪威南部的泰勒马克地区出现了用于改变方向和停止滑行的旋转。同年，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举行了首次高山滑雪原始形式的下坡滑比赛。到了1868年，挪威人诺德海姆，哎，就是前几回给您说过的滑雪运动的奠基人，他呀率领了几位年轻人在奥斯陆的挪威滑雪大会上表演了侧滑和 S 型快速回转降下技术。他们从山顶出发，运用滑雪杖迅速的回转，绕过障碍，从斜坡飞驰而下，这就有了今天高山滑雪的雏形了。 1890年，奥地利人茨达斯基在维也纳西南部的利林菲尔德山中发明了适合于阿尔卑斯山区特点的短滑雪板还有滑行技术。六年之后呀，他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还撰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阿尔卑斯滑雪技术上。这茨达斯基啊，也由此被誉为高山滑雪技术的先驱和高山滑雪运动的奠基人。到了1905年，茨达斯基在利林菲尔德进行了高山滑雪史上第一次回转降下，线路有2000米长，高度落差500米，一共设有85个奇门。茨达斯基的表演对促进高山滑雪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推动高山滑雪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6年，高山滑雪被列为冬奥会项目，最初只设有男女全能，到了1948年增加了男女滑降和回转，1952年又增加了男女大回转，到了1988年已增加到10个小项目，男女各5项，分别是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全能。您听听这里面的词儿：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这一听啊就知道这属于高难度动作呀。您比如说滑降，那就是一个字儿，快。为了以每小时90到140公里的速度，在平均倾斜度为15到30度的倾斜面上滑行，这选手们需要强悍的意志和体力呀。赛道上只有一种颜色的旗帜，选手正确通过规定的赛道关口后，按照到达终点线的先后顺序决定最终排名。这回转呢，就是以之字形滑行，通过标注奇门并以超快的速度滑下斜坡的比赛。男子比赛时啊，设置55到75个奇门，女子比赛时则是45到60个，奇门的间距为75公分到15米。与速度比赛项目的滑降不同，这个项目进行两轮比赛，根据第一轮比赛的记录，前30名可以参加第二轮比赛，并且以倒序的方式进行。大回转和回转就比较像，设置30个以上的奇门，但是奇门的间距要宽到10米以上。回转的项目旗帜是三角形，而这大回转的旗帜啊是四角形。还有个超级大回转呢，这个呀和大回转相比，这斜坡更陡了，那旗门的间距要宽到25米以上。男子比赛时设置35个以上的旗门，女子比赛时则是30个以上。滑降当中进行两次跳跃，与高山滑雪回转、高山滑雪大回转不同，这个呀只进行一次比赛。还有一个全能，是将滑降与回转综合的比赛，按照第一轮滑降比赛、第二轮回转比赛的顺序进行，将滑降比赛和回转比赛的分数进行核算，最后得出排名。说实话，高山滑雪的赛场基本上都是地处山野，运动员都置身于高寒，这就使得这个项目成为最受气象影响的冬奥会比赛项目之一。您呢，要赶上好天还行，那要赶上大雪大风大雾，嘿，对不起，比赛就得临时中断，调整赛程，甚至是取消。所以呀，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您想想，运动员得从高山上往下滑， 时速要在十秒之内从零增加到130公里。常开车的您各位都知道，但凡这车要是次一点儿，可都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以毫秒计算的比赛当中，运动员那是一点错都不能出啊。他们呀，得跟这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似的，要克服身体失重带来的各种身体反应。您要是在比赛的时候稍微偏那么一点头，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额外的阻力，损失几秒，影响比赛成绩。参加这项比赛的运动员，那必须都得以积极放松的心态和雪地相协调，勇于承受压力。这个简直就是速度和体能的比拼呐。1948年第五届冬季奥运会，高山滑雪正式列为比赛项目。这项比赛对场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赛必须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进行，比赛要求起点和终点的垂直高度为800到1000米。1956年，在科尔蒂纳丹佩佐举办的第七届冬奥会上，这高山滑雪差点就没比成。怎么呢？当年这比赛场地遇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没有雪。滑雪吗？你没雪还滑什么个劲儿啊？当时啊，这意大利政府也是急了，当即下令调动军队，用卡车愣是从别处拉来了大量的雪，把赛道垫上了，这才保证了比赛的正常进行。无独有偶啊，到了1964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办的第九届冬奥会上啊，又碰上这问题了。奥地利政府啊，有前车之鉴呢，也是派军队从阿尔卑斯山上采集了2万多块冰砖，4万立方米的雪，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听到这儿，您得问了，咱们这届北京冬奥会的高山滑雪赛场在哪儿呀？哎，就在咱北京延庆区的西北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依托小海坨山的天然地形，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全长21公里，落差约有900米，距离奥运村8000米，行车10分钟。赛场提供观众坐席5000个和站席3500个。湛蓝的天空下，巍峨的小海坨山银装素裹，条条雪道如同白色的蛟龙穿行于山间，气势十足，令人震撼。小海坨山位于延庆的西北部，那是海坨山的一道山峰，属于军都山系，距离延庆城区18公里。这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10大非著名山峰之一，具备打造国际一流高山滑雪场的先天条件。海坨山的山体呀，呈东南往西北的走向，主峰大海坨居北，海拔2241米，为北京市的第二高峰。小海坨山呢，在大海坨的南侧，海拔2199米。2017年11月，这个项目正式开工之前，为了迎接国际雪联一行，北京冬奥组委决定先行建设一段样板的赛道。这压力呀，顿时就摆在了承建者的面前。时间紧，任务重，但我们绝对不能退缩，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第二标段经理傅昭坤相信，集团山区施工经验丰富，拼搏劲头十足，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果不其然，在没水、没电、没路、没信号的艰苦条件下，项目团队仅用16天就完成了80米样板施工的任务，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认可，也初步掌握了雪道的修建方法。6条比赛雪道、15条技术雪道、2条脱铅雪道、3条回村雪道，占赛区雪道总量的 96%。 2018年1月起，近千名建设者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分段作业，打响了一场攻坚战。先行打造 S 型的施工便道，再根据不同的地形进行土石方的施工，这要么削平山脊，要么填平山谷，然后呀，还得进行边坡的防护，铺设造雪系统，最后开展生态复绿。日复一日的努力，雪道的长度不断延伸，最终在2020年底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到北京冬奥会时，这些赛道上将举办精彩的大回转、回转等比赛，产生7枚奥运金牌。这么高大上的工程，用什么高精尖的装备了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傅昭坤笑着摆摆手，山区施工限制的条件多，有些区域的坡度接近 70%， 许多先进装备啊，那都派不上用场，咱呢只能下苦功夫，用笨办法一点一点的往前推。下苦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一来山高路远，项目地处山腰到山顶之间，这车辆只能开到海拔900多米的山腰上，建设者们却要到达海拔2198米的山顶，起初啊，只能是一步一步走上去，一走啊就得2个小时，有时还要手脚并用。二来呢，气候不好，夏天时这白天阳光暴晒，夜里是山风动人，到了冬天，哎，这儿的气温更是经常降到-30多摄氏度，那风刮得跟刀子一样。34岁的项目副经理张大伟工作10多年，参与过8个公路隧道的项目，但是他说，这儿来回一趟不容易，每天中午大家都得留在山上吃盒饭啃干粮，论条件属这儿最苦。傅昭坤嘴上说笨办法，其实他那是谦虚。和建设山区公路力求平缓不同，在高山建雪道，地形复杂，坡度更高，因此会面临各种难题。这建设时会产生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设法处理。坡道太陡，挖出的土石方存不住，会顺着山体往下出溜。在建设者面前啊，这些困难都不叫困难，他们创新方法，逐一克服，优化设计方案，调整雪道形态，将挖方64万立方米、填方35万立方米改为挖填方均在45万立方米左右，实现了挖填平衡，减少了外气方量29万立方米，由此缩短了工期6个月。为了解决陡坡运输的难题，从人背马驮遥控履带车再到